你好，我是 C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固若金汤的根本：对称加密与非对称加密。在上一讲中，我们初步学习了 HTTPS，知道它的安全性是由 TLS 来保证的。你一定很好奇，它是怎么为 HTTP 增加了机密性、完整性、身份认证和不可否认等特性的呢？先来说说机密性，它是信息安全的基础。缺乏机密性，TLS 就会成为无水之源、无根之木。实现机密性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加密，它就是把消息用某种手段转换成谁也看不懂的乱码，只有掌握特殊钥匙的人才能再转换出原始文本。这里的钥匙就叫做密钥，加密前的消息叫明文，加密后的乱码叫密文。使用密钥还原明文的过程叫解密，是加密的反操作。加密解密的操作过程就是加密算法，所有的加密算法都是公开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分析研究，而算法使用的密钥就必须保密。那么，这个关键的密钥又是什么呢？由于 HTTPS、TLS 都运行在计算机上，所以密钥就是一长串的数字，它约定俗成的度量单位是 bit 而不是 byte。比如说，密钥长度是128，就是16字节的二进制串；密钥长度1024，就是128字节的二进制串。按照密钥的使用方式，加密可以分为两大类：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。对称加密很好理解，就是指加密和解密的时候使用的密钥都是同一个，是对称的。只要保证了密钥的安全，那整个通行过程就可以说具有了机密性。举个例子，你想要登录某个网站，只要事先和它约定好使用一个对称密钥，通行过程中传输的全是密钥加密后的密文，只有你和网站才能解密。黑客即使能够窃听，看到的也只是乱码，因为没有密钥，无法解除明文，所以就实现了机密性。TLS 里面有非常多的对称加密算法可以选择，比如 RC4、DES、3DES、AES、XX 等，但前三种算法都被认为是不安全的，通常都禁止使用。目前常用的只有 AES 和 XX20。AES 的意思是高级加密标准，密钥长度可以是128、192或者256。它是 DES 算法的替代者，安全强度很高，性能也很好，而且有的硬件还会做特殊优化，所以非常流行，是应用了最广泛的对称加密算法。XX20是 Google 设计的另一种加密算法，密钥长度固定为256位，纯软件的运行性能要超过 AES，曾经在移动客户端上比较流行，但 ARMv8 以后也压住了 AES 硬件优化，所以现在不再具有明显的优势，但仍然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算法。对称算法还有一个分组模式的概念，它可以让算法用固定长度的密钥加密任意长度的明文，把小秘密转换为大秘密。最早有 ECB、CBC、CFB、OFB 等几种模式，但都陆续被发现有安全漏洞，所以现在基本都不怎么用了。最新的分组模式称为 AEAD，它加密的同时增加了认证的功能，常用的是 GCM、CCM 和 Poly 1305，把上面这些组合起来，就会得到 TLS 密码套现中定义的对称算法，比如说 AES 128 GCM，意思是密钥长度为128位的 AES 算法，使用的分组模数是 GCM。XX20 Poly 1305，意思是 XX20 算法，分组模式是 Poly 1305。你可以用实验环境的 URI 24-1来测试 OpenSSL 里面的 AES 128 CBC，在 URI 后面用参数 key plain。输入密钥和明文，服务器会在响应报文里面输出加密解密的结果。对称加密看上去好像完美的实现了机密性，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：如何把密钥安全的传递给对方，术语叫密钥交换。因为在对称算法中，只要持有密钥就可以解密。如果你和网站约定的密钥在传输过程中被黑客窃取，那他就可以在之后随意解密收发的数据，通行过程也就没有机密性可言了。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？你或许会说，把密钥再加密一下发出去就好了，但传输加密密钥的密钥又成了新问题，就要像是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可以无限递归下去。只用对称加密算法是绝对无法解决密钥交换问题的，所以就出现了非对称加密。它有两个密钥，一个叫公钥，一个叫私钥，两个密钥是不同的，不对称。公钥可以公开给任何人用，而私钥必须严格保密。公钥和私钥有一个特别的单向性。虽然都可以用来加密解密，但公钥加密后只能用私钥解密， 反过来，私钥加密以后也只能用公钥解密，非对称加密可以解决密钥交换的问题。网站秘密保管私钥，在网上任意分发公钥，你想要登录网站，只要用公钥加密就行了。密文只能由私钥持有者才能解密，而黑客因为没有私钥，所以就无法破解密文。非对称加密算法的设计要比对称算法难得多，在 TLS 里面是有很少的几种，比如 DH、DSA、RSA、ECC 等。RSA 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，几乎可以说是非对称加密的代名词。它的安全性基于整数分解的数学难题，使用两个超大素数的乘积作为生成密钥的材料，想要从公钥推荐出私钥是非常困难的。十年前 RSA 密钥的推荐长度是1024，但随着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提高，现在1024已经不安全了，普遍认为至少要2048位。 ECC 是非对称加密里的后起之秀，它基于椭圆曲线离散对数的数学难题，使用特定的曲线方程和基点生成公钥和私钥。此算法 ECDHE 用于密钥交换， ECDSA 用于数字签名。目前比较常用的两个曲线是 P256 和 X25519。 P256 是 NIST 和 NSA 推荐使用的曲线，而 X25519 被认为是最安全最快速的曲线。 ECC 名字里的椭圆经常会引起误解，其实它的曲线并不是椭圆形，只是因为方程很类似计算椭圆周长的公式，它的实际形状更像是抛物线。比如下面的图就展示了两个简单的椭圆曲线。比起 RSA、ECC 在安全强度和性能上都有明显的优势。160位的 ECC 相当于1024位的 RSA， 而224位的 ECC 则相当于2048位的 RSA。因为密钥短，所以相当计算量消耗的内存和带宽也就少，加密解密的性能就上去了，对于现在移动互联网非常有吸引力。实验环境的 UI24-2 演示了 RSA 1024，您可以在课后动手试一下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认为可以抛弃对称加密，只用非对称加密来实现机密性呢？很遗憾，虽然非对称加密没有密钥交换的问题，但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复杂的数学难题，运算速度很慢，即使是 ECC 也要比 AES 差上好几个数量级。如果仅用非对称加密，虽然保证了安全，但通讯速度有如乌龟蜗牛，实用性就变成了零。实验环境的 UI24-3 对比了 AES 和 RSA 这两种算法的性能，下面列出了一次测试的结果。你可以看到 RSA 的运算速度是非常慢的，2048位的加密解密大约是 15KB 每秒，而 AES128 则是 13MB 每秒，差了几百倍。那么是不是能够把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结合起来呢？两者互相取长补短，既能高效的加密解密，又能安全的密钥交换。这个就是现在 TLS 里面使用的混合加密方式。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，在通信刚开始的时候使用非对称算法，比如 RSA、ECDHE， 首先解决密钥交换的问题，然后用随机数产生对称算法使用的绘画密钥，再用公钥加密。因为绘画密钥很短，通常只有16字节或者32字节，所以慢点也无所谓。对方拿到密文以后用私钥解密取出绘画密钥，这样双方就实现了对称密钥的安全交换，后续就不再使用非对称加密，全都使用对称加密。这样混合加密就解决了对称加密算法的密钥交换问题，而且安全和性能兼顾，完美的实现了机密性。不过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后面还有完整性、身份认证、不可否认等特性没有实现，所以现在通信还不是绝对安全，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说。好了，今天我和你一起学习了 TLS 里面的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。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加密算法的核心思想是把一个小秘密转化为一个大秘密，守住了小秘密也就守住了大秘密。对称加密只用一个密钥，运算速度快，密钥必须保密，无法做到安全的密钥交换，常用的有 AES 和 X20。 非对称加密使用两个密钥，公钥和私钥，公钥可以任意分发，而私钥保密，解决了密钥交换的问题，但速度慢，常用的有 RSA 和 ECC。 把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结合起来，就得到了又好又快的混合加密，也就是 TLS 里面使用的加密方式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加密算法中的密钥的名字很形象，你能试着用现实中的锁和钥匙来比喻一下吗？第二个，混合加密中用到了公钥加密，因为只能用私钥解密，